就没悔恨。你身上冷冷的纹身，是为谁雕刻了那么深？你那双忧郁的眼神，再也回不去那么诚恳。被情伤过的女人，再不会去打开爱的门。过去那些不属于自己的缘分，在你眼角添了皱纹。哦，被情伤过的女人，已经看破了世间的红尘。曾经走过那些不完美的人生，已风干你的泪痕。伤痕忘不掉那个负心的人，莫非你从来就没悔恨？你身上冷冷的纹身，是为谁雕刻了那么深？你那双忧郁的眼神，再也回不去那么诚恳。伤过的女人，再不会去打开爱的门。过去那些不属于自己的缘分，在你眼角添了皱纹。哦，被情伤过的女人，已经看破了世间的红尘。曾经走过那些不完美的人生，已风干 风干。